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市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的天气，偏南风三级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关注一下周六北京的天气，周六北京阴有中雨，东风二三级转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2摄氏度。再来关注周日，周日北京阴转多云，北风三四级转一二级，最高气温是20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的空气质量还是比较差，提醒大家要注意健康防护。周六呢，有雨，气温有所下降，提醒大家及时的调整穿衣，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周日天气非常不错，适合大伙的出游。也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黄色预警措施在4月18号的零点已经正式实施，预计在20号的夜间空气质量会逐渐改善，提醒广大市民要做好健康防护。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点31分，来关注一下周五晚高峰北京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还有东二环的小街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建国路、华贸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学院路、校园南路到西土城路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心脏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在不停跳动的一个器官，如果我们说心脏不跳了，这个人可能这生命也就结束了。但是在心脏跳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不按规律来跳，有可能跳快，有可能跳慢。这心脏如果跳得不规律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身体也会不舒服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心脏乱跳的话题。 心跳如同音乐节拍，一般是匀速而规律，但在生活中很多人会发现心跳抢拍子了，之后会感觉到心跳停顿了一下，或者感觉心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似的。这些症状人们有的说是早搏，也有人说是房颤，这俩到底有啥区别？我们口中的早搏和房颤到底算不算心脏病呢？它们是否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医师贺晓楠跟您说说，了解房颤早搏，莫让心儿乱跳。 心跳不知疲倦，整个世界都能听得见，拥抱来电的瞬间，是爱成凝结不掉你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心跳，描述的呀就是碰到了喜欢的人，碰到了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个他，我们的心脏会扑通扑通的乱跳，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心脏总是这么不规律的扑通扑通乱跳，可能带来的就不是美好的感觉呢，可能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贺晓楠贺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莫让心儿乱跳。首先呢，要欢迎贺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贺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医生贺晓楠，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心儿乱跳的话题。 欢迎贺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贺主任，我们都说心跳的感觉其实特别美妙，尤其是在热恋期的时候，我们遇到了自己对的那个他，总觉得心儿扑通扑通的乱跳。但是不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不是这种爱情带来的心脏乱跳，有的时候真挺危险的呀？ 是的，是的，我们在门诊呢也经常遇到过病人，经常跟我说，哎呀，我就心慌，然后胸闷，还有那种突停的感觉，跳跳就不跳了，这种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所以说这种症状呢，大家应该及时就诊，及时检查，然后明确诊断和病因。 看来这个心跳并不是都是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可能和我们的健康甚至是生命都息息相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这心脏乱跳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有没有一些方法去治疗它甚至预防它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贺晓楠贺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莫让心儿乱跳。我们来关注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已经满了一年的时间，累计节省医药费用60多亿元，公立医疗依赖药物收入在北京已经不复存在了。与此同时呢，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也已稳步推进，大医院长期人满为患的情况得到了初步缓解，挂专家号的患者减少了1/4，大医院的门急诊量降了1成多。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王小颖发回的报道。 现在有病了，跟社区的那个大夫直接微信说好了，直接就去了。而且我们有的药跟他们医院大夫说就给进了，我们去拿药都很方便。像我这60岁了，去了1块钱不收，其实心里挺暖的，不在这1块钱。 生活在北京，如今有不少社区居民像家住龙潭地区的李大姐这样，选择在家门口社区拿药，小病不找专家。在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的一年中，医疗服务的改善让大量离家近、环境好的基层社区医院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百姓的信任。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 全市26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了先诊疗后结算的服务方式，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减免医事服务费达到了2665万人次。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慢性病的患者可以在社区使用105种的常用药品，打通了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药目录，开出了2个月的药品常处方，累计达到400多张，减少了患者往返医疗机构的次数。 据了解，通过对医事服务费的分层定价和差异化医保报销政策以及医联体的建设，在改革的一年来极大促进了分级诊疗措施。雷海潮表示， 改革一年以来，三级医院的门急诊诊疗人次比上一年减少了11.9%，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诊疗工作量增加幅度在25%-30%，一些普通病、常见病逐步分流到社区基层，扭转了10多年以来基层诊疗量下降、 或者是徘徊的居民，大医院当中的人满为患的就医暂时状态得到缓解。与此同时，医院当中的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的门诊人次分别减少了9.7%和25.5%，患者选择穿家更加理性。 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中，药价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据了解，改革以来，全市医药费用仅增长了5%左右，为2000年以来费用涨幅的最低年份，累计节省医药费用60多亿元。 这一年以来，药品阳光采购累计发生的金额是624亿，整体上药价下降了8.8%，节省的药品费用达到55.1亿，药品价格整体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改革以来，城乡医保患者个人总体上负担是平稳的。以城镇职工基本医保为例，截止到今年的4月7日，医保基金增加支出22.8亿元，减少个人负担近6000万元。 下一步，本市医改将围绕健康北京战略，在基层和机制两大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我们来继续关注健康方面的消息。食盐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但是摄入过多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近日，中国营养学会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健康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食品工业减盐指南讨论会。拟推出相关的减盐指南，为食品工业提供减盐技术指导建议路线和措施，力争到2030年各类加工食品钠含量均值分别下降20%左右。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王龙德院士表示，我国是世界上食盐摄入量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盐摄入量过多可以导致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通过减盐措施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今天是谷雨节气，俗话说得好，谷雨寒死老鼠，说的就是谷雨来了，天气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谷雨节气过后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雨量开始增多，但是也提醒大家需要注意保暖。很多人像现在就已经像夏天一样开始穿短袖了，其实啊，这季节还没到，湿气呢很容易从我们裸露的部位进入到体内，所以说提醒大家，这样的一个时节还是不要穿得太过单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极危重症这个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贺晓楠贺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心脏乱跳的话题。贺主任，在我说这个资讯的过程当中啊，已经有特别多的网友在跟您互动了，咱们抓紧时间来回答一下网友们的问题。月光女神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问问，说自己啊是有抑郁焦虑性的早搏，想问问这是怎么个情况？这抑郁焦虑型的早搏是由于情绪所引起的吗？ 是的，由于现在的工人呢，就是尤其年轻人啊，会有一些工作的压力啊、生活的压力啊，或者情绪的变化，经常会出现一种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其实这种情绪的变化也会导致心律失常，也就是大家说的一个早搏。 嗯，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大家可以舒缓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来改善我们这个早搏的这个症状。 哦，也就是说，情绪的的确确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心跳的频率。 对对对，可是可以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情绪，包括情绪导致我们睡眠不好啊，也会导致早搏增加。 哦，好，那咱们接下来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究竟什么叫早搏？它就是我们说的这心脏跳的不规律了吗？跳得快，跳得慢，这些都算是早搏的范畴吗？ 对，它就是心律失常的一种。其实呢，我们的正常的一个心跳呢，应该从窦房解发出。其实就像我们的一个军队有一个司令部，然后发出一个总的指令，然后它是一级一级往下传的。这样的话才是正常的一个心电的一个情况，传导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这个不是窦房解传来的，不是司令部发出的一个指令的话，那就可以是这种心房导致的这个出现的一个移位起搏，叫房性早搏，或者是心室出现的这个移位起搏呢，叫室性早搏。如果说是房室解出 现的叫结性的一个早搏。 哦，所以说早搏其实是一个大的概念，在不同的部位的早搏也有自己专业的这个名字来对应它。 是的。 那这个早搏想问问，是心脏跳得快算早搏，还是说心脏跳得特别慢的情况之下它也算是早搏的范畴呢？ 一般都是心跳跳得快的时候，一般是防早啊、食早啊、交接性早搏啊，这种跳得快的情况下导致的这种早搏。 也就是说都是跳得快的情况之下我们把它算的早搏的范畴哈。 对。 但是有一个听众朋友说了，说每天早上啊自己的这个心跳有4000多次这个早搏，说这是有危险的吗？还想问问您早搏有什么危害？这每天早上早搏4000多次，这听起来真挺吓人的哈。咱们来跟他说说。 对，这个病人应该是做了24小时动态心电图吧，应该是他24小时之内出现了4000次的早搏。但是这个早搏呢，我们还要看他是防早还是食早，然后以及呢，您还要去医院去让医生给您看一下这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这个早搏的这个形态，还有早搏发生的这个位置。如果说这是防早的话，那就看您的症状；如果说食早的话，那还得看这个 R 波和这个前边的 T 波的关系。如果说特别近的话，容易出现 RNT 现象，容易出现时速啊、时颤这种恶性的心室长。所以说您发现自己有早搏，而且呢24小时动态心电图也证明您有早搏，这种4000次的早搏呢，我建议您还是就诊，然后呢根据医生的意见，然后具体采取一些治疗的一个措施。 好。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我们真的是对自己的这个心率有疑惑，总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话，我们测偶尔一次的心率是不是不太准确，得像这个朋友一样，像您说的，得背一个24小时的心率监控才是比较准确的。 是这样的，因为心律失常呢，我们做普通的心电图它只能记录您不到1分钟的心电图， 就是瞬间的这个心跳情况。 对，像很多老百姓经常说，我做在门诊的时候给他开心电图，他经常说我什么时候做心电图都是正常的。我说您虽然说什么时候做心电图都正常，要如果说10次您有9次是正常的，有这1次能抓住您早搏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您这10次心电图都是不白做的。所以说呢，这个心电图普通心电图很重要，但是它只有短短不到1分钟的一个记录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说如果您有这种早搏啊、心慌啊、胸闷憋气的这种症状，建议您进行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的一个检查，或者是有的医院呢可以进行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更长时间的一个心率的一个记录，然后能看到您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早搏啊，或者是什么形态的一个早搏，具体的一个明确一下诊断，然后才能指导咱们下一步的治疗。 好。我们说的24小时动态监率这个监控心率，也就是说我们说背个 Holter， 一般都是医生会这么说一个专业术语。 对。 大家不要听医生说背个 Holter， 说我不要背 Holter， 我要24小时监控心率，其实是一个意思哈。 对。 一个是专业术语，再提醒一下大家伙，如果真的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像贺主任建议还是得24小时，这是最短的一个监控的时间周期。 对。 还可以更长。 对。 那像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让专家给说说。您说了这个早搏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名字，有这种房颤还有室颤。像房颤是不是就是指我们的心房跳的不规律叫房颤，心室跳的不规律叫室颤？ 对对，我们的主持人非常有灵性啊，一说就非常的专业了。因为确实是房颤就是心房发生的一个多个点的一个早搏的情况，然后一开始呢可能是房早房速，最后发展为房扑房颤。房颤呢就是它现在发病率呢还是比较高了，现在不只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利了，很多年轻人也出现了一些房颤，而且呢多见于这些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睡觉打呼噜的病人，其实叫鼾症的病人，也会导致这种房颤，这种心律失常的一个发生。而且呢这种房颤呢，我们应该根据病人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原因，然后去除它的诱因呢，才能减少这个房颤发生的一个频率。还有呢，其实房颤它的一个有害性呢，房颤本身倒是并不是可怕，但是房颤会经常出现各种的并发症。其实常见的并发症呢就是血栓栓塞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这个血栓脱落到这个脑血管，就发生了一个脑梗。如果说经过动脉系统到长细胞上动脉，它会变成一个长细胞上动脉的一个栓塞，所以这种栓塞发生率比较高，所以说它的严重性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发生房颤的病人，他会经常会出现，如果说这病人有房颤，他发生心衰的可能性比普通人没有房颤的病人心衰发生的几率会增加了3倍。 所以说这个房颤虽然本身它并不要命，但是它很有可能引起这些要命的并发症来。 对。 好，那这房颤的问题我们跟大伙儿说了。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射频消融技术可以治疗80%的房颤，这有科学根据吗？ 80% 的成功率呢，您可能指的是阵发性房颤，因为阵发性房颤呢，它的来源呢，可能来源于肺静脉，可能呢就是成功率是70%-80%，但是呢，我们安贞医院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成功率来讲呢，如果是持续性房颤，如果说您每次做心电图都是房颤的话，那就是持续性房颤。持续性房颤的成功率呢是50%-60%，这是比较客观的一个成功率的情况。 哦，所以说射频消融技术的的确确对治疗房颤是有用的，大部分情况之下能够起到效果，但是如果是持续性的房颤，它的有效率可能就没有这么高了。 对对， 嗯，好，啊，还有朋友在问说，年轻人如果发生了房颤，到底该怎么预防呢？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说这个房颤原来最早是老年朋友比较多见，但是现在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房颤的情况出现了。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措施呢？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由于工作啊、生活的节奏啊改变啊，工作的压力比较大，经常会出现熬夜啊、抽烟啊，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呐、就高盐饮食啊，经常去买外卖呀、导致长期的高脂高盐饮食之后，经常会出现这种代谢的紊乱呐、包括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的这种情况，然后会导致他这种房颤的发生几率增加。所以说，年轻人其实要预防房颤的话，首先您要是有一个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包括您最好是自己在家做饭啊，或者是增加运动量啊，然后呢不要熬夜啊，然后不要吸烟啊，包括您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啊，这个都对我们的房颤预防有很大的一个重要。 哦，好，这是对于年轻人，其实预防房颤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哈。但是房颤的的确确是老年人更高发一些，对于很多老年朋友，其实生活已经挺规律的，而且饮食上都特别的注意，还有很多我知道叔叔阿姨为了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说我都不吃肉了，我改吃素，说这样的话我可以让这个油脂的摄入更少一点，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啊、脑子啊都有好处。想问问对于老年人，我们预防比如说像房颤这样的一个疾病，它能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其实这个房颤呢是一个老年的一个多见的一个疾病，因为这个纤维化呀、老化呀、这个心房肌的一个情况的改变，然后导致心房房颤。然后呢，其实这个中国人来讲，8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7.5%发生的一个几率房颤的一个几率的情况。所以说呢，对于老年人来讲，他已经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了。但是呢，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于就是老年人的一个血压呀、血糖的一个情况，以及经常刚才我提到的一个打鼾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多老年人他有那种鼾症，这种鼾症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它会属于机体处于一个低氧的状态，会导致这种心律失常房颤的一个发生增加。而且呢，房颤的病人更多的呢是发生于有高血压的病人，因为高血压经常有高血压的血压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心房肌的一个纤维化的程度增加。心房肌的一个纤维化程度增加呢，导致它这个电重构啊、机械重构啊，然后导致它的一个心房的一个传导的一个异常，然后出现了一个房颤的情况。所以说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我们更多的应该把我们的血压达标、血脂达标、血糖达标，应该把我们的一个代谢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指标呢都达标的情况下，然后能够有效的预防房颤的发生的一个几率。 哦，好，所以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控制这个三高的问题不仅仅是从生活方式上去干预，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可能由于这日积月累这毛病累积下来，咱光控制生活方式没有年轻人那么大的效果了，咱们得通过药物去控制。刚才这个贺主任说的比较专业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一下老年朋友这个我们说心脏的这个肌肉啊，它的这个弹性活动力度没有年轻人这么好了，这个时候呢再有高血压的情况之下就更加速它的老化，所以说它在跳动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受到其他这种干扰因素啊。 对，其实刚才咱们提到的高血压就像这个皮筋儿一样，因为你要如果发生高血压的话，你这个皮筋儿一定肌肉一定要收缩的力比平常的一个更加强大了，所以说你经常这么使劲的拉着这块肌肉的话，就这个皮筋儿的话，时间长了它就变成纤维化了，它这个弹性就降低了，所以弹性降低了，它就容易出现这种移位的起搏点的一种异常，然后就可以导致这种房颤的发生了。 所以说咱们得从这个说找对病因入手，这三高问题对于老年朋友是特别关键的。 对，而且呢，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呢有一种不典型的甲状腺的疾病，所以我在门诊当中呢，经常跟老年朋友来讲呢，如果说他出现房颤，我会建议他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因为现在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甲状腺的一个疾病，有的人是甲亢，有的人是甲减，这种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都会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杨阿姨打来电话咨询的一个问题。 哈。他说呢，自己有一个朋友70多岁了，是男性，头几个月呢头晕，被查出了心梗脑梗，但是被告知说不能安装支架，给开了药，吃了一段时间呢，这个朋友自己就停药了，买了好多高价的保健品来吃，想问问这么做有没有再次出现心梗脑梗的风险啊。 我觉得这个朋友的做法非常的错误， 太危险了。 对，可现在很多就是老百姓呢，经常说我那个不怕花钱，然后买很多那个高价的保健品，认为保健品真正的就能保他的一个平安。其实这种概念是错误的。如果说您出现了心梗，如出现了脑梗，一定要如果是还是安了支架的，还不能安支架，那就说明这个病人呢，就血管条件已经很差了。这样的话，其实应该强效的一个药物治疗，才能有效的控制你再发生梗塞的一种可能性。因为这个血管都是相通的，大家都知道你心梗、脑梗，就说明心脏的血管和脑血管都已经处于一个高血栓的一个状态了，那就说明你其他胃脏器的一个血管呢，也容易出现梗塞的一种情况。所以说，你不能安装支架的话，你一定要强效的一个药物治疗，二级预防，包括抗血小板呐、降血脂啊，然后一定要降的低一些啊，包括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样的话才能延缓您动脉硬化的一个进展。 嗯。杨阿姨这个朋友啊，是头晕被查出来有心梗脑梗的情况。在刚才节目当中呢，您也提到，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房颤如果出现的话，也容易引起比如说心梗啊、脑梗啊这些情况出现。那我们能不能够更早的去发现，比如说在房颤还没有发生梗塞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发现它，提前去预防它、治疗它，别让它都已经梗了我们再有症状。会不会有一些信号提醒我们说这个时候房颤或者说我们的心脏已经有早搏的情况？ 对，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病人有房颤的话，他发生脑卒中的一个比率呢，是比没有房颤的病人高5倍，而且呢，对于没有房颤的病人发生心梗的几率呢，也是增加了2倍。所以这个房颤它的一个后果呢，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出现了这种心悸啊、胸闷呢，一定要及早呢去医院去查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然后明确您这个心律失常啊、房颤的这个诊断，然后呢就诊到医院呢，让医生给您评估一下您是不是高血栓的一个风险。因为我们现在医学上有一个 CHESS 积分和 CHESS VASC 积分，主要就是针对于房颤的病人他发生脑梗的这个几率的情况。如果说您 CHESS 积分或 CHESS VASC 积分是高于2分的话，我们是建议您口服抗凝药的。这个抗凝药呢，有我们常见的华法林。华法林呢，其实您要是把它那个控制的好的话，它能够有效的预防您的脑梗的一个发生。如果华法林吃的达标的话，它能够降低50%到60%人发生这个脑卒中的一个可能性。 好，所以说我得打断您一下，因为上半段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没关系，咱们下半段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如果出现了房颤，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继续。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徜徉4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8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贺晓楠贺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莫让心儿乱跳。因为我们的小心脏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爱情导致的乱跳，有的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疾病也会导致它跳得特别快、跳得特别慢，这些啊有的时候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心脏真的跳得不规律的情况之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贺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贺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贺主任，咱们抓紧时间来把上半段没说完的最后一个问题跟大伙来好好说完呢。 对，然后呢，就刚才说到这个房颤的这个抗凝的问题，刚才跟大家也说到了抗凝呢，有一个就是老药叫华法林，其实呢现在也有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就是不需要经常出血的。因为华法林很多老人呢就是认为比较麻烦，因为你至少一个月要去医院抽一次血，然后看这个 INR 是否达标，而且这个华法林呢吃起来呢也会受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包括你吃的绿叶蔬菜啊，包括环境的温度啊，包括你要如果感冒了吃点抗生素的话，这药物的相互作用的话也会影响这个华法林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作用情 况。它是个娇气的药啊，看来 对，是一个娇气的药，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口服药物的剂量的调整。如果说经济条件还可以的话，可以吃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叫达比加群啊，或者是拜瑞妥啊。这种药呢，它的优势呢就不用经常抽血，但它的缺点就是费用相对高一些。所以说，我们的不同的人群可以选择不同的抗凝药物进行治疗。 哦，好，那也想问问，像这个华法林应该是在我们的医保范围之内的这个药品吧？ 对，医保范围之内，而且比较便宜。 像您说的。之后的这个新型的抗凝药，它现在在医保范围之内呢，还是说它不在医保范围之内？ 有个达比加群呢，可能是在某些医院有报销一部分的情况。 啊、嗯， 对， 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合适的这个药。但是提醒大家，房颤一旦出现，我们不能不管不顾。 对，应该经常去医院就诊，然后看看您房颤的一个情况。 好，您既然提到了这个房颤吃什么药的问题，就有朋友在问，说自己早搏到底该吃什么药啊？我们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其实跟大伙说了，早搏这是一个大的概念， 对， 像房颤啊、室颤啊，它都算在早搏的这个概念当中。那如果有早搏的话，到底该吃什么药，我们怎么选呢？ 咱们不能笼统的说早搏吃什么药，就像大家经常会问说高血压吃什么药最好。其实呢，您先要明确一下您这个早搏的发生的部位，以及早搏呢发生的一个频率，以及这个早搏对您造成的一个生活质量的影响，然后来评估您是否需要进行治疗。其实呢，要如果治疗的话，也不是某一种药能够治疗您这个笼统这个早搏，因为我们从医学上来讲，其实有很多种这个抗心舒畅药，有贝氏阻滞剂啊、钙拮抗剂啊，或者是安脸酮啊这些抗心舒畅药。先明确一下您早搏的这个诊断之后呢，然后根据您这个不同的一个早搏发生的一个情况，然后给予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治疗。 好，这早搏是一个大概念，里面能装的药、能治的药其实也特别多，但是能治别人早搏的药，不见得能治您的早搏。 对，所以叫个体化治疗嘛。 嗯，好，啊，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李梅这个朋友啊，问了好像一个更大的概念，他说如果体检的时候医生给查出来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呀？希望您给解释一下。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早搏就算是一个大的概念了。 对， 像心律不齐是不是比早搏概念更大呀？ 对对，他说的这个心律不齐是什么？您的主旨是窦性心律不齐呀、啊，还是其他其他位置的一个心律不齐？ 嗯， 其实正常人很多人都会出现一个窦性心律，然后窦性心律不齐。其实窦性心律不齐呢，可以跟您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呢、啊，或跟您的做心电图的时候的呼吸的情况也有。可能有关系， 嗯， 也包括到您当时的一个情绪的情况啊，都可能导致您这个心律不齐。如果说是窦性的心律不齐呢，您不一定要特别的关注这个心律不齐的这个概念，您应该再继续的进一步的复查呀，然后看您有没有进一步的变化呀。 好，所以说心律不齐是不是也不用太过担心？像我们刚才说早搏，您说了是一般是心脏跳的比较快的情况，像心律不齐是不是还有心脏跳的比较慢的这种情况，也算是心律不齐啊？ 对，我们说的这个心律失常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说的这个心律不齐。其实心律失常呢包括快包括慢包括乱，其实快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常见的这种早搏，然后慢呢就是这种心律不齐可以导致这种这个房室传导阻滞啊，或窦房阻滞啊，或者高度房床阻滞啊，这种跳得慢的情况。乱呢就是我们经常刚才提到这个房颤啊房速啊室颤啊室速啊这种情况。 所以说里面具体这心律不齐是哪种，咱们还是得找专业的医生再帮我们判断一下，但是您不用被这几个字儿给吓到了。心律不齐有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是年轻人心脏跳得比较慢，有可能是您的这个运动功能比较好， 对， 反而是好事儿。 对对，我们叫运动员心率。 好继续来看，还有赵阿姨在我们的电话上打来的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自己已经70多岁了，血压呢特别的高，心脏在08年的时候啊做了一个支架，现在呢脉搏特别的快，每分钟能跳80多下呢，医院让他服用贝塔洛克，说早晚各两片，但是吃完这药之后啊这脉搏还是80多次，只有早晚吃两片半的时候这脉搏才能稍微下降到70左右，想问问吃两片半的这样的量到底行不行。 我看了一下这个病人的情况，我觉得您是08年放过支架的病人，放过支架的病人会经常会吃一些抗血小板的药，阿司匹林啊或利普格雷啊或者是替格瑞洛。如果说您现在吃着阿司匹林您出现了这种心率增快的这种情况，我建议您进一步的就诊是不是出现了消化道出血的情况，如果是您贫血的话也会出现这种心率增快。还有呢就是建议您还去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如果说甲亢的病人的话心率也会增加，然后呢鼻水阻滞剂控制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如果您排除了我刚才上述说的这两种情况的话，还有这种心率快的情况的话，可以把鼻水阻滞剂加量，就是这个贝塔洛克。因为这个贝塔洛克呢它的个体化的一个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有的人可能吃半片就可以，有的人可能需要吃两片，有的人可能需要吃三片，所以说这个量呢是个体化比较明显，所以说还得根据您的情况然后具体进行调整。 好那也是不是再提醒一下大家伙哈，如果出现这种用药的调整我们不能够自己判断，像这个阿姨我不知道她是这个医院的医生跟她说建议她从两片增加到两片半，还是自己测了一下脉搏之后就从两片增加到两片半了，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吃两片半之后或者吃三片了，我的心率确确实实降下来，我能自己调吗？还是说还是得找专业的医生给了建议之后再调啊？ 您刚开始肯定要去专业的医院，尤其是您这种放过支架的病人，因为放过支架的病人每个医院出院的时候都会给您一张出院小结，上面会很详细的介绍您应该在三个月六个月半一年呢、就定期的复查，然后复查的项目也会很全，包括血尿常规啊包括生化啊这些情况。如果说您定期复查了然后还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把贝塔数据阻滞剂加量，首先您应该先去医院复查然后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然后把您的这个药物可以适当的加量。 好，所以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如果有和周阿姨这种比较类似的情况，曾经放过支架，这个时候呢吃一些后续的这个药物但是控制不住的时候，我们一定赶快找医生去复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回事，我们是调药啊还是换药啊，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 好还有杜先生打来电话，特别年轻37岁，想问问说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心电图呢反映说是室性早搏二连律，想问问这有什么妨碍吗？ 这个您没有任何症状的话，首先得看您这个心电图是反应性实性早搏。那您做过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吗？因为简单的一次心电图呢，不到一分钟心电图就看出来您是有实性早搏，需要评估一下您24小时这个实性早搏的次数以及实性早搏的一个形态，然后来评估您这个实性早搏是不是有严重性。您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来明确。 这个室性早搏相对于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房颤房性早搏是不是危险性或者说更跟我们的生命相关啊？ 对，室性早搏的话如果说它发作的比较频繁啊，然后形态呢就是比较像恶性的那种室性的早搏的形态的话，它的危险性肯定比房性的早搏会大一些。 好，所以说杜先生这个非常年轻，所以说这个时候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偶尔一次的这种短时间的心电图都已经查出来问题了，那咱们得去医院得背一个24小时的监控，看看我们这一整天当中发生这样的比如说心率异常的情况到底有多少次，什么样的原因 因导致的。这个没有任何的症状，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不体检的话，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可能去发现它，甚至有的时候都已经危及到我们生命的情况之下，送到医院才发现有这样的心律失常的情况。 对，所以说其实不只是老年人现在有这种就诊的意识了，其实很多年轻人不要觉得自己比较年轻，然后呢单位的体检啊或者是有一些体检的机会呢就匆匆的错过了， 嫌麻烦不去了。 对 不行。 对，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很多的早搏它的的确确不像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总结的，比如说有这种心慌啊，然后呢胸闷的这种情况，它有一些是没有任何临床表现也没有感觉不舒服的。 对，是这样的，不只是心律失常，包括心肌梗死，还有没有症状的这种心肌梗死的情况发生的。所以说不是没有症状您就这种没有疾病的这种发生的情况。 好，心慌啊，胸闷啊，我们感觉到这个心跳得特别快特别慢的这种情况，虽然是一些典型的症状，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之下它都会出现，有一些朋友的的确确没有临床的表现，这个时候就可能得通过我们的定期体检了。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想问问您说，早搏这事儿不用太过在意吧，应该每个人都会出现吧，就是太累了休息休息自然就好了，这说的有道理吗？ 确实也有一部分的道理，不是完全的正确。因为确实呢是这个跟你这个休息啊或者是工作啊特别劳累啊会导致您这个早搏的发生，所以说呢您先那个调整一下那个工作的节奏或生活的一个规律啊，然后看看这个早搏是不是减少了，如果它没有减少的话，您需要进一步检查然后这个早搏发生的一个原因，然后来进一步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治疗。 好，杨阿姨68岁打来电话特别着急想问问您说，24小时动态监测显示房性早搏偶发，偶见成对，说短房性心动过速，想问问这个算病吗？还有平板实验和心脏彩超都没什么问题，想问这个情况需要自己重视吗？有多年的哮喘病史，不能吃阿司匹林，有的医生建议他吃氯吡格雷，想问问有没有这个必要啊。 因为这杨阿姨是68岁，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其他的疾病。如果单纯从这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上来看呢，您没有说这是偶发的一个房性早搏，那您就可以定期呢进行监测，就3个月啊左右啊，然后带一次，然后看看您这个房早呢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增加，尤其它的个数有没有增加，或者形态呢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您这个平板实验啊或者是心脏超声啊没有问题呢，只能说证明您这个心脏的血管啊或者是心脏的个结构啊没有问题。其实呢这个就像这个车一样，其实我们的房性早搏呢相当于这个车的电路，我们这个平板实验呢证明这个油路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心脏彩超呢证明这个车的一个结构啊包括车门啊没有问题，所以说不是说平板实验和心脏超声正常就可以排除这心律失常了。而且呢您有多年的一个哮喘不能吃阿司匹林，但是呢我觉着如果说从心律失常的角度来讲呢，您可以不吃氯吡格雷，不知道您有没有动脉硬化呀或者是其他别的疾病啊冠心病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说要用药的话还是建议他找专业的医生咨询一下，把这个病史跟医生沟通清楚， 对， 然后再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药。 对，需要详细了解一下病人的一个既往史以及现在的一个情况。 像这个阿姨说她做这个24小时动态监测的时候，这个房早啊是偶见成对，这个成对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左心房和右心房同时出现早搏的情况就叫成对？ 不是这样的，成对是两个连续的一个房早，然后就叫成对的一个房早。 那如果是偶见成对和这种比如说成对比较常见的情况之下，哪个更危险啊？ 肯定是多发的这种成对的话，它危险性比偶见的一个成对的危险性会大一些。 那如果出现了偶见成对的这个情况，我们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不干预它不治疗它，它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发展成为持续性的这种成对情况？ 对啊，所以我们发现这种情况的话会建议病人定期去复查，3个月带一次24小时动态心电图，然后评估一下这个房早啊或者是成对这种房早的话发生的一个情况是否增加啦，然后形态呢是否有变化啦。 也提醒杨阿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得重视，并不是说这个情况呢一定是会跟我们的生命立马危及到他，但是我们得引起重视。吴阿姨69岁了，她说自己24小时动态监测显示说阵发房速，目前呢没有治疗，想问问进一步发展会发展成什么样啊，什么时候该干预他呀？ 首先呢，我觉得这位阿姨呢应该去医院就诊，然后看看您这个阵发房素发生的一个频率的情况，然后以及呢您发生这个房素，您是不是有高血压呀，是不是有甲状腺的问题啊，然后查查您这个发生阵发房素的一个继发性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再决定您是否需要治疗，还有呢您现在有没有症状，如果没有症状的话，您查了上述的没有排除其他的原因，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一个复查，就是3个月左右啊，再带一次24小时动态心电图，然后看这个房素呢是否进一步的一个增加。 嗯，好，这个房素这应该是今天节目当中第一次提到的一个名词哈，咱们也跟大伙儿来解释一下吧。这个房颤刚才我们说了是心房的这种颤动，那房素是指什么呢？ 房素呢其实就是房早的一个多发的一个房早，然后它叫房素。其实房颤呢就是心房的一个多点的一个源多源的一种情况导致的这种房素的一个房颤的发生。 嗯， 也就是其实简单来讲呢，房早是心房里边的一个点出现的一个心律失常。嗯，房颤呢就是心房里边 多 个 点 它出现了这种心律失常。 但甭管是房早还是这个房颤还是房素，其实都是早搏这个大范畴之内的。 对对。 嗯，好。那他想问问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会严重到什么程度，会发展成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房素如果说进一步发展呢，可以发展为房颤啊、房扑啊，这种房性的心律失常。 嗯，好，所以说你还是建议他这个时候去医院需要就诊了。 对， 嗯， 进一步检查一下，观察一下他这个进展情况。 好，直播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自己早搏1小时有2万到3万，说做了2次射频消融，但是效果都不太好，自己呢是女性，今年只有34岁。 这个早搏我不知道您是房早啊还是实早啊，然后 1小时2万到3万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点惊人了？ 我觉得您说的可能不是特别准确吧，我觉得是不是24小时2万或3万这种可能性。如果说您1个小时集中了2万3万的话，会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质量，而且您做了2次的射频消融，如果说是房颤的话，因为年轻的34岁的女性呢都极有可能是这种孤立性房颤，我们叫孤立性房颤就是没有原因。就是原因不明的这种房颤，所以说呢有可能就是这个射频消融不一定就是来自于这个肺静脉，有可能来自于左心房的一个顶部啊，或者是二尖瓣的峡部啊，或者三尖瓣的峡部啊，或者是上行静脉啊，也就是说您这个早搏的这个起源比较多，所以说呢一次的射频消融呢不可能完全把所有的都打干净，因为我们做射频消融的原则呢也是先以安全性为主，然后呢才进行一个最大程度的一个治疗。 哦，他已经是2次射频消融了，现在还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哈。那如果是像您说的可能这个发病的点比较多，我们得多次射频消融技术，那我们这个时候能不能先通过比如说药物先控制控制，别让它先影响我们的生活啊？ 对对，我们做射频消融的一个前提呢，首先是药物控制不佳的情况下，我们才考虑让病人做这个射频消融。因为这个射频消融呢，毕竟是一个有创的检查，它也有一定的风险，需要一定的费用。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先考虑以安全性为主，先是药物治疗，然后说如果人家2次射频消融效果还不好的话，您可以再尝试一下药物治疗之后看有没有效果。如果还没有效果的话，您再进行就诊之后，然后进行下一步治疗。 哦，好，这个朋友又发来了，说对不起，是24小时。2万多，不是1个小时。 对， 这个1个小时2万到3万，这么我们吓一跳。 对对， 啊，好，继续看携手医生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了，时间有限哈。谭文问您说，房颤的患者如果拔牙洗牙的话，这样的情况要不要停华法林？一般停几天？如果大腿上出现了一块青斑，或者是某一个牙龈有出血的情况，这是不是提醒是药物过量了呢？需不需要停几天药啊？ 如果房颤的患者需要拔牙或洗牙的话，洗牙的话他应该就是对这个停药这个要求呢不是特别的高。 嗯， 如果您需要拔牙的话可能需要停华法林，所以说您最好去专业的医院然后去拔牙。 嗯， 如果说必须要停的话，可以进行低分子肝素进行抗凝，这可以打肚皮针，就低分子肝素，然后代替这个华法林停5天左右，然后再进行拔牙。 嗯， 如果说大腿上出现了这种一块的青斑啊，或者是牙龈出血，是不是药物过量，经常会有病人就在门诊或者出到这种情况，所以我建议病人呢先到口腔科去看一下您这个牙龈出血具体是不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牙周炎什么的引起的。 因为很多中国人没有这个去口腔科就诊的这个习惯。 嗯， 其实呢常规来讲，即使说您没有任何口腔科的问题，您最好每年看一次口腔科的医生。 嗯， 如果出现牙龈出血的话，您首先要看一下口腔科医生有没有牙龈炎啊、牙周炎这种情况，然后再考虑是不是药物的影响。 嗯， 如果说您大腿上出现了一块青斑，那您得去医院 院进行就诊了，然后看看这个测一下凝血的情况啊，然后看是不是 NR 值比较高了，是不是有药物过量的情况，这个得到医院进行就诊。然后具体呢，您停几天的药，您得看这个 NR 的值具体高到多少，然后在医生指导下才能具体决定您停几天。 嗯，其实花法林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抗凝的药物，它的确会对我们的这个凝血功能造成影响，但是我们也提醒大家伙，其实并不是所有我们说出现的这种出血的情况都要把我们的凝血功能跟它联系上，有可能和我们这个服药和我们的凝血功能没有太大关系，咱们得先去找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比如说出血的情况，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好，时间有限，可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那最后呢也请贺主任帮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在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您的话，可以在安贞医院继续找到您。 对，大家好，我每周出诊的时间，专家门诊是急诊危重症中心，然后二楼无诊室，然后就诊时间是每周四的上午，大家可以来我的门诊进行一个就诊。 好，周四上午是贺主任的出诊时间，如果大家在节目之外还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去安贞医院继续找到贺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呢，也再次感谢贺小南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妇产医院的产科主任医师邹丽颖，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怀孕期间这个身体不舒服到底应该怎么办。如果您对怀孕期间这些事儿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点半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境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